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天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世界善恶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并且就是这个行业有很多这个投资公司，他们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敢碰。因此，像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就需要找比较对口的这样的这个投资公司，产业投资，或者是这个已经在建筑行业有布局的。因为就是投资公司，他们也会投自己熟悉的行业，去降低自己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整个的这个困难可能产生的风险的这个利润点在哪儿，这个他们就是不是特别熟悉。我们现在正在开自己的这个 pre-seed 公司，其实感觉这个有产业背景的这样的这个基金和投资公司这个项目更感兴趣一些。我们现在正在融 pre-seed， 然后已经拿到了这个 TS， 然后我们就感受到有很多对于这个行业或者是有这方面布局的这样的投资公司对这个项目更感兴趣，并且就是他们其实有一些现成的这个资源，然后可以和我们直接去做对接，这个对我们以后的这个帮助也会比较大。 所以其实融资这个过程中只要自己扎扎实实把产品做好，用户做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哪怕是寒冬。 是这样。其实我们基生会，我们价值观，第一个价值观就是务实，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垂直的行业，我们如果服务不好我们的上下游这个群体，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本身这件事就缺乏价值。所以就是整个我们做的，不管是平台的设计，我们的这个服务的体系，还有未来研发的这个方向，都是奔着务实这一点去进行开展的。 那这个过程中在2015年，特别是刚创业的时候，您个人应该说一直做自媒体啊，那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找了几个合伙人一起来做。 当时是找了2个合伙人一块去做，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负责技术的合伙人， 一个是负责我们运营的合伙人。然后这件事一开始做的时候，包括我们一开始组建这个团队的这个初衷，就是这个团队一定是一个混合的团队，有互联网人，有传统的建筑人，中国人，有海外的团队。因为我们完全是根据这个行业的市场需求去进行的这个团队组建。 合伙人是中国人，但是团队有一部分在海外的话是纯国外的人。 是我们的 CM 是美国人，是我以前的这个同事，他以前也在美国去创建过自己的装配式建筑公司，因此他对这个行业的这个需求发展前景，然后都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也非常看好这个行业。 其实还是对国外的资源把控比较高一些。 是 这样一个团队，其实您的角色应该是自媒媒体方向啊，就是除了这个 CEO 的这个战略方向以外，是传播上。应该说一个 2B 的业务啊，按理说他可能更看重的还是这种线下的资源的导入啊，但是您这边是不是借助之前的媒体的这种优势，线上导入更多一些？ 是，其实这方面是帮我们节省成本的很大一块。我们从第一天开始运营自媒体到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传播量是180万到400万次，所以很多的这个供应商用户、采购商用户全是从自媒体这个渠道过来的，并且我们觉得垂直行业也对于内容营销的要求非常高，内容营销它能持续产生价值，并且通过内容营销，你能很容易和供应商和采购商去建立信任。这方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投入更多的这个资源，会做得更好。并且我们觉得就是我们2011年开始推出新浪微博的这个账号去教育市场，然后发现我们现在应该去做更多的原创或者是半原创的这个内容，使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供应商和采购商更加的成熟，这也是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个行业做的一些贡献。 就除了是一个信息集成平台以外，它还是一个就是这个行业权威的一个内容发布平台，一个媒体平台。 是的， 而且还有一些活动和一些。 是。12月份刚组织了一个线上的这个活动，叫2016精选装配式建筑评选。这个活动一开始我们策划的时候，就是希望让更多的这个行业的上下游的群体了解今年做过的优秀的案例。然后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发现参与程度超我们的预期。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访问量接近40万次，然后有接近20万的这个投票的结果。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就是非常积极的愿意参与这样的活动， 而且甚至很多是这种 B 端的代表，还不是那种 C 端的消费者。 是。我们也发现这个行业的这个企业，他们也缺乏这么一个发声的这个渠道。尤其是我们面对的很多制造型的这个企业，它不像小米公司，像这消费品牌公司那么容易表达自己产品的优势，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以后的行业分工可能会更加细分化，我们做好企业的这个产品的宣传营销和采购商的这个对接，企业只要做好研发把控这个品质就好。我觉得更精细化分工会让整个行业更有效率。 说到这个装配式建筑啊，会想到后端刚才已经聊到的里边有很多创新创意的地方。在用户端这一块，除了有很多 B 端的企业，我们是不是也在去做一些创新式的挖掘，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像众筹，很多的这种消费升级。 其实我们一开始做整个集成会这个平台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想先把资源和所有的精力先往一个点上打。我们现在平台上有3类供应商：集成建筑的供应商、建材的供应商和设计公司。因此我们想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先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把集成建筑这个企业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各地，然后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创新元素加到里面。因为这一点其实需要做的工作就非常多，一个是国内需求的这个匹配，一个是海外的这个需求匹配。现在我们从创业的第一天到现在，我们感觉是我们被行业推着往前走，所以就是每天有大量的工作，就是仅仅完成这一块工作，我们觉得就是工作量已经非常大，而且有很多就是值得挖掘的地方。 在现在这个节点啊，应该说普瑞已经完成，然后呢应该说这个项目过去一年已经完成了，基本完成了从0到1的这个过程。 是。 接下来几年应该说这个行业，刚才我们已经说它的这个前景也是非常的广阔。对这个产品集成会基于了什么样的一些期望？ 其实我们希望集成会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很多这个行业的苦活、脏活、累活。其实我们也不想做这些活，但是这些难关必须得攻克。我们希望呈现在我们的供应商和采购商用户的解决方案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这个解决方案背后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由我们来完成，并且就是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一个是会做的效率更高，另外一个我们做的成本更低。因此其实我非常同意，就是阿里巴巴贝哲以前说过的一句话，这个行业就是做多快好省，尤其是 B2B 行业，它没有那么多感性的元素，它做的就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我们会提供更多的产业链服务，这个是综合性的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不了的。比如说我们会做监理，我们会做标准的审，我们以后还会切入到供应链金融上面。因此就是我们会为这个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去打造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是一般的综合平台他们很难去架构的。 最后其实我们有很多创业者其实也在往 B2B 的这个领域去转型，或者是这个新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作为一个媒体人转型的一个 B2B 的一个创业者，给这些新进的创业者一些建议。 一定要了解这个行业。我的从业经历是我做了10多年的电子商务和数字营销，其中最后5年是在建筑，所以就是对这个行业的痛点，包括这个行业的问题，在什么阶段能解决什么问题，需要有非常清晰的了解，要不然很容易让这个整个这个创业项目陷入困局，或者是把资源去分配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非常感谢集成会的编码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相对属于行业前沿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目前这个量级应该不是未来能想象到的，就是未来我们应该是有10倍、20倍甚至更多的人会加入到这个产业链。 我们预计3到5年的这个占比会和国家指导这个方向非常接近，到2020年会有20%到30%的装配时间。 希望通过自己努力把这个比例提高的再高一点。 是，还有就是让上下游合作更加顺畅一些。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人住上集成会。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增交强险，老奥迪换购居家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即日起至12月31日，专属免费检测，全系轮胎低价促销，更多好礼等您拿。详询百得利亦庄奥迪5965-9801。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鲜、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阳江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四处的喧哗，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十七八丈八尺玉碗酒中花，古老的篱笆，墙宇的远大，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逐鹿中原传说往来天山下， 而我怎能不知他，我又不能不知他，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三来并坐几种文人一醉风雅，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 冰雪不及的梅花， 燕山下是谁胡服骑射将几人下，一滴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把， 从爷爷那天选了身上的神话，和起经典前律动乾坤的国家，连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生长战旗代替了竹木篱笆，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天台烽烟四起诸侯齐分天下，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称霸， 人间嘛，我们自在闯天涯，三人并坐几人文人一醉风雅，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 梅花 燕山下是谁不负起身将几人下，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去繁华，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把， 五千年以后用从眼能闻出这场程序寻找美丽的神话，是当地人看清中原满是风沙，命运坚持在先当年壮丽图画，守山古道和眼角就是我的家，飞檐走壁发现乡土是一座下，黄金带上清风伴随前进是马，才看清原来这不是庙的神话，山下 是谁何不其实叫几人下，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去繁华，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霸，是谁辜负起身将几人下，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去繁华，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霸，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喧哗，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

些故事唱出来，我觉得自己再不会被现实打败。 真的